在那天的直播当中到，你还记得吗？ 嗯， 很意外的收获。 对， 真的是意外。 意外 是的，意外怎么意外？今天详细说说意外。 嗯、 在说那个这三个国家那个意外之前， 嗯， 咱们都是出去玩过的朋友，都有自己的经历哈。 嗯， 您作为旅行家这个角色， 嗯， 在路上这么些年走了那么万多、嗯、多万的公里， 嗯， 有没有第一次意外？你觉得让你措手和不及的时候，那个意外是什么？还有吗？你忽然问你一个问题，比如这就是一档采访节目， 啊哈， 这就是一个很意外的问题。 啊、 对， 有没有？ 就是 没有措手不及，我无法解决当时的情况， 啊、 还记得吗？ 啊、你说的这个意外是指的我高加索之行，还是说所有 的之前 的 所有的所有的最大的一个意外？ 啊，最大的意外就是这个飞机感觉要失事了，我应该怎么办？ 哎呦， 哦，那这还真是挺意外的、啊、 这还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很可怕。就是当时空姐已经给你发笔和纸了。 哦、 就是很意外，就是这个真的太意外了，我都没想到。 当时你怎么想的？这个情况下 很淡然。 我的天， 就是 嗯， 既来之则安之嘛。 对啊， 嗯、 已经这样了，这不是我能改变的。 那所有在你身边的朋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当时 他们就觉得这个，就你说我飞机上的吗？ 对啊，飞机上的朋友 哭的、闹的、吐的， 你看看 都很吓人，什么都有、啊、 人性都会这个时候表达出来。 哦，那有如果要是说好的意外的惊喜， 对呀、啊， 除了这次的高加索给你的， 哇，那就 太 多 了, 太 多 了，真的是太多了，就是那就太多了。好， 如果要是说意外之罪，那你就应该是评不出来了吧？ 啊，对，这太多了，就是意外太多了。 就是因为旅行当中的一个又一个打引号的意外，串起了我们的旅行的意义哈。 嗯， 今天我们要好好说说格鲁吉亚，还有哪些地方？ 阿塞拜疆、 阿塞拜疆、 亚美尼 亚。 对， 上次主要说的是 阿塞拜疆， 阿塞拜疆啊、 嗯， 这次是自驾30天在这个地方玩。 嗯， 说说那些其他的地方跟你 剩下两个国家呢？ 对呀、啊， 这样吧，我先做一个大概的一个这个地区的一个普及吧。 好的， 好的。 灯光 啊， 音响到位了吗？好， 到位了。 1, 2, 3, action！ 首先高加索地区呢，它外高加索地区就三个国家，刚才我说了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嗯， 那阿塞拜疆呢是这三个国家里边唯一一个穆斯林国家。 哦， 啊，也是这三个国家里边唯一一个这个，就是这三个国家里边相对比较发达的。 嗯哼， 那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都是东正教国家。 嗯， 啊，格鲁吉亚我们知道，它是因为红酒而非常有名。 真的，红酒， 红酒 都没喝过。 大家都知道，我们喝红酒吧，主要是两，就是现在市面上存在的这个红酒的酿造技术，主要两种，一个是像传统的欧洲的这种新世界的，不是旧世界的酿造， 是的， 酿造技术，而其实格鲁吉亚的酿造技术比他们还要早。 哦，那 就红酒还要早。 我的天 哪！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啊？你说， 就是新世界的酒啊，就是打开就能喝，你不会觉得酸。那这个酱呢，就是不用醒酒，直接喝就很美味。 那倒不是，它 哎呀， 新世界就是 我也积攒了个知识，还说漏了。 主要是因为这个酿造技术的问题啊。 哦哦哦。 啊，而且格鲁吉亚它的酒呢，它更有名的是因为它第一是它的历史很悠久， 嗯。 第二个是它的这个包装很有名，它原来我们平时喝的这种葡萄酒都是那种玻璃瓶，对吧？ 对呀、 啊。它那是那个陶罐的。 哎呦。 妈呀，这不是陈年杜康吗？ 每个陶罐都装的特别有设计、 啊、 有设计感，有特点。 感觉啊。 陶罐的。 哎。而且我们怎么说呢，他的酒呢也很便宜，我确实我记得我们去那儿的话吧，他的一瓶酒可能也就是30-50块钱， 是也是750毫升的吗？ 对，30-50人民币那种。 哎呦， 就是很便宜，酒还很好喝。然后呢，这是格鲁吉亚的第一个印象。 红酒。 第二个印象呢，就是格鲁吉亚他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比如说啊，他有这个一些教堂很有意思， 因为它是那个，对，它就是那个代表性嘛。 对对对，比如说有一个教堂叫姆茨赫塔，有一个叫生命之柱大教堂。 哦， 这个教堂传说当年，耶稣啊、 哦、 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那个披风被当时的一个格鲁吉亚籍的犹太人把这个披风买回来，珍藏在这个家里边， 很珍贵。 然后呢，他的妹妹呢，非常也是一个信徒，所以就把这个耶稣的披风穿在身上。 哦， 结果没想到他驾驭不了他。然后他就死掉了， 所以 说呢，他哥哥就很伤心，就把他的妹妹和披风一起埋在了这个地方。 哦， 埋在这个地方以后呢，结果没想到长出了几个树，非常粗壮的树。 嗯， 后来有一个传教士到了这里以后呢，想在这里建个教堂，就把这树给砍掉了。 嗯， 就把这树已经砍断了，结果发现树不倒，还悬在空中，啊，说明它是有生命在支撑。 是真的 啊，当然这是 传说 啊， 但是这个事儿怎么来的哈？就是说，然后呢，这个传教士就 生命之树， 哎，他觉得这个是耶稣显灵了， 嗯， 所以就拿这几棵树

首先这个地方的教堂有很多个类别，就是新式的、古代的，就是各种样子都有。设计 风格教堂群吗？ 啊，教堂群，设计风格都不一样。哦、人家那叫学院，知道吗？ 啊，学院 啊，可以，我觉得它叫教堂学院， 圣三一学院的类似这种的。 哎、啊， 对， 它里边有很多个教堂。然后进去说这个主教座堂里边就很特别，就是首先说肯定很漂亮啊，这是壁画非常漂亮，但是它里边最最值得看的有一个小博物馆。 哦， 这个小博物馆每天5点钟关门，你一定要提前去。这个小博物馆里边有几样东西非常非常值得一看。 有 第一， 有 诺亚方舟的残片。 真的呀，要来诺亚方舟？ 真的会有诺亚方舟吗？ 啊、确实里边有 我老觉得这个事情是个神话。 别老觉得。 第二，这个据说当年那个耶稣那个圣毛 也在这儿， 在里面。 哇、 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当年亚美尼亚刚刚定为国教、这个把基督教定为国教的这个格列高列当时的一些用品。 哦， 这等于说这都是 还挺珍贵的， 哎，都是无价之宝。 那这朝圣人真的得去，不去不行的。 对呀、 啊， 这个 就是很有意思，这东西都非常非常非常值得一看。 冰清呀，我问一个问题啊，我也老了，我人生经历也发疯，我就想问一下，诺亚方舟那个擦片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就是没有多少嘛，就一小块儿、 真的， 因为 什么材质的呢？ 木质的嘛。 木质的 啊，因为这个据记载说，当年这个诺亚方舟的不是，就是最后这个幸存者下来过船，其实经历过大浪，这个已经毁掉了嘛，所以这个残片已经到处都是了。 那、 当然，据记载的这个残片也是现在也是这儿一块那儿一块，这儿一块那一块了。就是没有不是一个完整的船了已经。 哇、木质的一片， 木质的， 嗯， 那当时肯定是存在这么一艘船， 对， 它叫诺亚方舟号， 对，诺亚方舟嘛， 对。 哎呀，我发现就是这些教堂、这些传教士、这些所谓的东西都是非常当地化的哈，你去别的地方看不到，顶多有一个什么传教堂，但是没有雪山啊，没有村庄啊，没有千年这样的一些。 对 啊，那种感觉。 而且我是觉得来到这些地方，好像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那 随便一个就是上千年。 是的， 对 的。他们结婚的服装是什么样的？你刚才说是那种很长很重的那种吗？ 我怎么描述呢？ 啊、 就是高加索地区啊，包括俄罗斯境内的北高加索地区，就是他们那些。女士的服装呢？我先说男士的服装吧。 好， 男士的服装呢，他们都喜欢就是穿那个一个袍子。这个里边衣服就不说了啊、就是外边一个袍子，就跟咱们以前那种这个叫什么呢？有点像那种，这个形状它是一个倒梯形的，有点像那种战袍那种感觉。 加垫肩的。 哎，加垫肩的 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胸前呢会有那个一个管儿。这管是干嘛的呢？就是说当年这个打仗的时候，他们这是插火药的，一个一个火药管儿， 武器材。 哎，我们拿着枪，我随时可以方便换火药，胸前拿着方便对吧？随时换火药管儿。然后 游戏设计师可以借鉴这个桥段啊。 游戏设计师。 然后他们的高加索地区，他们都身上男士都随身配那个小匕首，那以前那样的啊，以前现在都不允许没有了哈，就是小匕首非常非常的精美。就是这样的，而且男士都喜欢戴那种有黑色的圆帽，黑色的那种，就是有点像那种，哎，怎么说呢？ 很复古，就像以前好像是那个， 不是瓜皮帽啊，就是那种有形状的那种帽啊， 知道， 有点像那个国王加冕时候那。 那倒没那么大 啊， 没 有那 么大啊，没那么大。 那是王冠， 反正戴帽子，穿那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服饰。 哎， 女生是不是特漂亮啊？ 啊，那他们女生挺漂亮的， 是不是？ 啊，我刚才视频里边有几个给你看过几个阿斯拉丁的，是不是很漂亮？ 他们穿的衣服也是很艳丽 的，他们的衣服很艳丽的，就有很多种那种民族服饰，就是啊，很特别的那种。当然，我要跟你描述，我描述不出来。 是的， 反正就是很漂亮， 看看去 啊，我那有照片可以去看啊。 冰清玉心微博就叫冰清玉心， 哎，冰清玉心， 各位去看看啊。 我觉得再给大家讲点这个贴士吧。 贴士，小贴士， 小贴士。 在上一期节目我们也说了机票和签证啊， 对， 很简单啊。另外一个，我最后跟你想说一个，这几个国家要走的顺序啊，很重要。 顺序 很重要。 对， 不要走冤枉路 啊，不是走冤枉路的事儿， 对， 是有可能你走反了，你去了这个国家，你就去了另外一个国家了。 哎呦， 哦 啊，当然这里边原因 呢， 这里边原因因为历史啊、宗教、政治这东西我们就不说了， 我就回不去了，那意思 就回不去了。 哦， 举个例子，你先去了亚美尼亚，你就去不了阿塞拜疆。 哎呦， 哦， 因为他们有一些争端哈。然后呢，但是所以我们建议的顺序是怎么走呢？ 哦， 你可以先到阿塞拜疆。 嗯， 如果你三个国家连着走的话啊，你又不想走回头路的话，那我觉得我这个线路应该是最合理的。 好， 你可以从北京，你可以直飞阿塞拜疆。首先你还省去了转机啊。而且这也是最合理的，你从阿塞拜疆啊玩一圈过后，从阿塞拜疆到格鲁吉亚，格鲁吉亚玩一圈以后呢，就等于北上嘛，啊，格鲁吉亚的北边，你北上格鲁吉亚，然后格鲁吉亚你就一直走到西边，如果你要是想陆路的话，你可以从巴统直接下来就到亚美尼亚了，你下来过后其实距离也就200多公里，就很近， 嗯， 就是

对，这就是 一口没有再一口啊，过了，是这意思。 就是个馒头， 对，等于说你把这个吃完过后，馒头也吃到了，包子也吃到了，就那最后这个就是好多人都没法吃，因为都是太硬嘛。 哦， 啊，我们朋友刚开始吃，这什么呀？哎，结果 改观，为什么改观？ 后改观就是发现，哎，这东西挺好吃啊，吃吃了过后，每顿都要吃，每顿都要点。 哦， 就是这是格鲁吉亚一定要尝的包子啊。 它有馅吗？ 有馅，有馅。有馅儿，有馅儿， 大吧？ 啊，大概有一个拳头这么大，拳头这么大了。 我跟你说，在 男士拳头那么大。 我突然间想起来，我在俄罗斯的时候也吃过一次，就是类似于这种餐。它 不 是俄罗斯的民族传统， 就是格鲁吉亚的包子， 就是格鲁吉亚 有舅舅啊。 对，它也有那种炸鸡块，然后也有这种包子。我说这包子是什么东西呢？就要了一个，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东西，然后要了一个，哎，确实还不错， 是那样的吧？它一个大包子拧来拧去，拧一个揪揪的样 子。你把那个馒头去掉了。 对，格鲁吉亚包子 面挺韧的。 嗯，这是他格鲁吉亚的特色， 就是素馅肉馅都有吗？ 啊，基本上肉馅。 好的好的，对， 嗯， 哦，这是包子啊， 啊，就是很多有比较，他这个也比较有特色啊， 嗯嗯， 包子里面油特别大，我感觉 啊，对，它有其实有点像灌汤包， 对， 就是皮厚， 那还行啊，不错啊，就是那个揪揪有点大， 一咬开它那个肉馅里面直接往下流油，油多到那个程度， 所以你看他们当地人，我问他，我说你们这个为什么做成这样呢？当地人说，哦，我跟你说啊。这个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的汤汁儿， 嗯， 所以我怎么吃呢？那你拿筷子，他们不用筷子， 嗯， 我用刀叉，你怎么吃啊？ 嗯， 你一刀切下去，油不全都流出来了吗？ 就用包子吸？ 不，我们不吸，那吸那是我们 蘸， 不拿着那个揪揪吃啊。 哦， 揪揪是有这个， 你还不烫手？ 功能性， 对， 还不烫手，对不对？ 拿着馒头吃包子， 哎，这样你就可以这个汤汁你也能够吸到， 对 吧？ 对， 然后呢，你还烫不到手。所以人家有人家的考究 啊，是这样的， 是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地方的生活习惯啊， 对， 每个食物都不那么简单， 对， 就是最后呢，其实提醒一下，因为这几个地方毕竟有一些安全的提醒啊，作为冰淇淋去的话，有没有一些必要的提醒？除了那个，比如说交通上、饮食上的，安全上的，有没有提示大家的啊？ 嗯，暂时没有吧， 没有， 因为我 觉得很安全， 挺安全的，就是 注意事项呢，比如说喧哗呀，去的修道院呀、教堂，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服饰呢？服饰穿着呢？ 首先来说，喧哗这事儿肯定不用说了。 哦， 这个尤其是到教堂那个地方，一定是要保持安静的。 对对对， 因为你会打扰到别人。 嗯， 或者是尤其是那么神圣的一个，大家都做祷告， 也大家也会自己自觉的。 我还是提醒大家，反正我们要自觉，我们要安静啊。 是， 不是尽量不要打扰别人。那关于服饰呢，其实会有一个有一点，就是好多时候，比如说，进东正教嘛。 哦， 东正它都是东正教啊，就这，尤其是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东正教。当然，阿塞拜疆也是穆斯林国家，基督这些伊斯兰教，他都比较反感暴露啊。 哦， 这个都一样。 那穿的严严的就好。 他不像天主教还好一点， 长裤长衣就好了。 哎，东正教反正你也别穿的太。 因为他们去的是冬天，不牵扯这个，对不 对？ 夏天大家一定要注意， 对 吧？ 对 对 对，而且像东正教，它正常的严谨的东正教的教堂，女士进去都要裹头巾嘛，裹个这个皮，这个 只露着 啊？不，就是在头上裹一个这个包，就跟那穆斯林包着的， 跟苏菲一样。 哎，对，你也 对对对，是的，是的， 对你也不用说把脸都蒙住，就是包一个头巾，就当然你要自己戴个围巾，我们冬天也自己戴围巾也可以啊，对吧？ 好的好的。 但是参观者反正他也没有什么过多的要求 啊，好多还是管的， 是吗？ 哦， 好像是管。对，就还是 大家要遵守。 嗯， 对， 这 都是 麻烦。 对对，比如短袖短裤，好多时候不让进呐。 嗯， 就是当然我们是冬天啊，但你夏天基本上还是有要求的。 嗯， 啊，就毕竟咱们要尊重人家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嘛， 对 吧？ 对。 最后一个问题问，因为去的这个地方的人毕竟是少数啊，中国的朋友去的也少。 嗯， 像你们去吃任何一家的餐馆也好，吃饭也好，买东西也好，是没有排队现象的哈。 很 少了哈。 几乎没有， 那就挺好的，对， 几乎没有， 对 对 对， 不用。 哎，他们这涉及到小费吗？ 对啊，会有服务的这样的小费， 会有一些， 会 就是具体看，这得看你个人了嘛。 比如说住酒店的时候给他小费，那在就是用餐的时候会包括在餐费里还是另外给？ 他们基本上另外给，他不像别的国家，比如像我这次去智利，就是他已经明确给你写在 对 啊 15%的服务费， 他已经写在单子里了。 很多国家都是这样， 对， 是， 对， 问道道啊，咱们都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你看到上面有服务费了，你还会给小费？ 我不会啊， 不会了， 就是因为他已经把 已经 包含在里面了， 已经写在里面。 其实我特别喜欢这种， 是 无论你 我宁可他把 标价， 对我宁可他把写里边，我也喜欢的宁可写里边， 因为你自己掌握不好那个 尺度， 对对对对，是的， 给一毛你， 对， 我摔， 反正这趟行程呢。